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我们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张树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每天呢不是每天啊，就是每次啊基本上都会以这种案例的形式哈给大家来讲一讲其中的一些小细节，尤其是法律当中的这些细节呢其实很重要哈。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啊，先请张律师给我们来说一下。 咱们来挑一些比较典型的吧案例的。首先咱们第一个案例呢是说的是购房者从开发商处购买这个商品房。那么与开发商欠款都是拖欠工程款的工程款的优先权之间的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一个解决的问题。 这样我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啊。2000年的5月份啊，就是王某呢从某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以500万元的一个价格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呢双方签订了商品房的买卖合同。那王某呢按照约定在2000年，就是2000年的5月4号当天支付了定金啊20万元，在2000年的5月15号支付了房屋的首付款280万元，那剩余的200万元呢是银行按揭的贷款形式来支付。那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啊，其实跟我们正常买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出入哈。但是呢，这个开发商的工程的承包人啊，就已经在2000年的5月16号将开发商呢诉至了法院，要求开发商来支付工程的欠款，以及要求对开发商所售房屋行使优先的受偿权。其实说白了就等于说有一个个人从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买了套房子，但是呢就等于说这个开发商呢可能拖欠了这个给他施工的这个人的这个钱，对吧？所以等于说这个工程的承包人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就把这个开发商给告了，对吧？然后呢就要求比如说他毕竟他卖房了嘛，卖房他就有钱了呀，对吧？他就希望这个对他的这个房屋呢实行一个就是先去偿还他的这个款，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他享有优先对开发商所售房屋的一个进行转进行这个比如出售变价 拍卖这样一个行为、 对对对， 当然是有前提的，是有条件的， 是 咱们稍后说。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这个、这个施工方啊，也是你说你活都给人干了，那房子都卖，你钱你还不给我、是吧， 是的， 他也确实挺难受的、但是开发商我觉得也是有点啊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个案例这个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优先受偿权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嗯， 那么它是指呢，发包人没有按照，咱们就是指的开发商吧，就是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价款，那么承包人可以催告这个开发商啊，在合理的期限内支付这样一个工程款，但是呢，开发商呢逾期仍然是没有支付，那么除非是这个工程啊是按照性质说是不宜被折价被折价或者拍卖的，就比如说像学校之类的可能具有带的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东西，你可能不能轻易拍卖。 嗯， 那么之外呢，这个承包人呢可以与这个开发商呢协商，就是该工程款进行折价出售，如果说开发商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可以起诉法院，要求对这个工程呢进行依法拍卖，受偿。还有一点就是咱们需要明白，就是一个建设工程的它这个价款呢它包含什么，它主要包含的就是应该支付给这个承包人的这样的人员的报酬雇的，还有材料费用，还有呢这个设计变更增加的这样一些工程量，这些等那个这些属于这种直接费用吧。另外的话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因这个开发商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属于这个工程价款，这属于另外算的一笔费用。 但是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啊，就是说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他们这个开发商和施工队之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按说跟我们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只是买这个房子，对吧？但是呢，就基于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会不会对我们买房人造成一定的损失什么的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的话按照常规的话，如果承包人不起诉主张优先受偿权，那么可能不会和咱们就无论叫消费者也好还是叫这个购房人也好，产生任何联系。如果说如果承包人要主张该权利了，那可能就涉及说咱们作为购买人，我有没有权利，我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这个就是 我这房子还能不能继续买下去， 对，能不能继续去履行？如果不履行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些主张的一些权益？ 好，那个张律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咱先把这案例，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详细说啊，那我们能不能知道，就在买房的时候，我就能不能知道这个开发商有没有把钱付给人家施工方？就是我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这个我能知道吗？ 这个咱们现实的说啊，因为在实践中啊，这个开发商啊，他对这个房屋他进行这个，比如说他有这样所谓的，当时是通过投标进行找的施工方是吧？但是呢，往往会出现转包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咱们不得不承认的。那么转包，往往就附带着一个什么呢？垫资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要说哪个工程没有垫资好像也不好说，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的承包人无论是实际承包人，他们是都能承受，在一定限度内，所以往往在一定期限内开发商都给他结了， 对 比如说开发商通过他出售房屋，甚至可以这样说，因为咱们国非常宽泛，这种按揭的话意味着是什么，只要说他符合这样销售标准，销售这样一个政策是吧，他符合条件了，那么可以很快的就拿到银行贷款，是全款是吧， 对， 客户无论是开始的首付款现金还是后期的银行贷款，那都是全款对吧， 对， 对于开发商来说一个很容易回资金， 对，很快就回来了， 除非说他有什么情况呢，他的证照不全，导致不能在银行贷款，意味着他后一笔钱他收不回来，只能收一个首付款，或者如果他要是说以某种形式去变相去卖的话，可能是只能是这样，都是有可能出现，或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有的开发商可能是摊大饼摊大了之后呢，资金 可能会有一个， 他可能是拿这个钱去做别的了， 对对对，有可能出现一个资金， 所以这个我觉得最多的一些责任还是在开发商上。按说你像你把房子都卖了，你就应该先把你欠的钱先给还上，是吧？然后呢，在后续才是你自己的一些利润的，对吧？ 对， 嗯，所以我估计这还是开发商的这事儿啊。行，咱不关心开发商到底怎么样，咱还是要关心一下咱老百姓切实都买房子了，是吧？这个后面的这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咱们就是需要讨论的，说，咱们这个购房人，因为他已经付了60%，他付了300万了， 对， 房子一共是500万， 嗯， 那么他能不能享有这种这个所谓的购买权， 嗯， 拿到房子， 嗯， 这个咱们非常关心的。那么咱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因为他已经付了60%，那么就意味着他已经付了大部分的房款， 嗯， 那么根据这个无论是合同法286条，还有人家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批复啊。那么呢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规定什么呢，就如果购房人交付了全部购房款或者是大部分的购房款的话，那么购房人就取得了优先于承包人主张的这个优先权的这样一个权利， 嗯， 那么就是他可以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 嗯， 那么交付房屋， 嗯， 那么就是作为承包人就不能再对抗，说我有优先的受偿权，说要求咱就是他没有对这个承包人来说没有对咱们的对抗权利， 所以也就是还要看这个日子是不是？ 嗯，日子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日子只是一个时间点而已，他主要是还是看的是说在 他付了多少， 在承包人这样说吧，在承包人主张权利之前， 嗯， 购房人他付了多少款， 嗯，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一个 很重要的。 如果他付了大部分或者付了全部，你就不用怕了，这房子归你。 嗯，那比如说这个日子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看到说，他说这个5月15号支付了房屋的首付款嘛，对吧？ 对， 他16号的时候，等于说这个承包人把开发商告到了法院，那等于说这个前后这个没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可以好的，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考虑，为什么呀？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作为承包人， 嗯， 我起诉了开发商，那么我肯定意味着说你可能签了我大额的这样一个承包费，是吧？ 嗯， 那么如果你开发商如果咱们假设说啊，他要有一个恶意操作，那么在我起诉法院之后，他又和某一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善意的一个购房人，是吧？又马上签了一个协议，交付了全部的款项。那难道说这个房子我就没有权利了吗？ 嗯，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客观去评价，说你当时这个购房的行为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嗯， 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哎，但是说这个时间点呢，不是卡的那么太严格。你比如说，他欠的这个购房时间，这个期限比较早， 嗯， 在起诉之前都已经签订了，但是呢，他约定的这个支付房款的时间，有可能在起诉之后。但是如果人家购房人仍然按照约定把这款付了，我认为也应当尊重，因为人家是在这之前人早就签了这个合同， 嗯， 只是在付款期限上人家当时是有一个约定， 嗯， 哎，因为他也不能预见到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起诉等等的，对吧？ 对， 因为他们信息是不对称的。 对， 嗯，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说到是付了这个大部分款项或者是全款， 嗯， 对吧？那这个大部分款项这个怎么去界定它？到底多少算大部分？ 这一点呢是呢，明确的法律规定啊，这个还真的是没有这个明确去界定。但是呢，咱们根据的是啥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做这个司法解释的研究室，他是有这样一个解释啊，都是在那个论证，就是说在这个法院内部啊，就是说消费者，对于他购买这个房屋吧，对于支付了大部分款项这个认定呢，一般是认定成啥呢？支付了购房款不足50%的，那么就不具有对抗承包人的支付工程款的优先， 就是要看达没到来一半， 购买权 是吧？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是呢，它超过了51%，咱们说的意思啊， 嗯， 那么它就有权利对抗承包人的工程价款的优先这个受偿权， 嗯， 就可以对抗， 就超过一半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对， 是吧？ 咱们通俗讲是超过一半， 就这意思。嗯，那还有啊，就是比如说我虽然没付到一半，但是呢我也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我买了房子，而且呢可能这中间万一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了哈， 嗯， 那告诉我好，我这没到50%，那是不是我就等于说我这房子就白买了，那我这损失怎么办？ 啊，你如果是没到50%的话，是什么什么怎么弄呢？ 啊，首先这个要确认说，反正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一刀，因为这东西吧，你肯定得有一个标准是吧？ 嗯， 也不能说没有标准。那么这标准就是说，如果你达不到51%，咱们所谓的啊这样一个程度的话、 嗯， 那么可能就不认为是大部分房款、 嗯、 是吧？因为有一个它有个界定嘛，叫大部分房款。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如果最后、啊、开发商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个付款的问题， 嗯， 那么人家承包人要优先受偿这个出售的房屋的话，那么你作为购买人的话，那可能你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 嗯， 那么你只能选择解除合同。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 嗯， 赔偿损失， 只能是赔偿损失了， 赔偿损失 是吧？ 嗯，还有退款， 退款， 退你已经支付的款项。 退款那是肯定的，但是就是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他、 嗯、 耽误我了最佳的这个售买时机嘛，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补偿啊，什么的赔偿啊什么的，是吧？ 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法院的一个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 要衡量了，说根据这房价是不是涨得那么火，是吧？ 嗯， 那个程度、 嗯、 一个平均系数什么的， 嗯， 来做一个考虑。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叫做“去哪里”。他说：“专家好，这个房子过户是无效的，但是过户之后呢，又卖给了第三方，第三方买房人呢是不知情的，而且呢已经居住了一年多。如果起诉的话，还有没有意义？说我能不能履行主张无效呢？”哎，我就特别想问啊，这个什么叫过户？怎么叫过户无效？过户了怎么还能无效？而且他因为是过户之后嘛，他卖给第三方嘛，我就问了一下，然后这位朋友发了一条，就是欺骗老人过户，然后后来呢又卖了另外一个人，但这个人不知情，已经装修也居住一年多了，现在才发现老人房子被骗买了，可能是，但是毕竟已经都过户了，那这个过户是不能够无效的吧？ 是这个问题，我理解是不是应该这个意思啊？ 嗯， 首先他肯定是先过给他，比如说先过给他，那么他有一个欺骗行为， 嗯、 对吧？ 嗯， 那么在过完户之后，他又给转卖给第三人，不知情的第三人。 嗯， 然后呢？他和老人之间，老人说了，说你骗我了，对吧？那我行使一个权利，这比如撤销权什么的，我要求把这个户你给我撤掉。 嗯， 是不是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有可能。他说欺骗老人过户，说是抵押用、 嗯， 然后老人说呢，那就是救急， 嗯、 这个救急吧、 啊， 所以就卖给他了。 嗯、 后来呢，又等于说后来又卖了另外一个人嘛，就是反正有三家嘛，就这意思啊。那这个人最后那家人肯定是不知情嘛，人家已经装修了，也居住一年多了，现在他发现老人房子是被骗卖了这种情况啊。 我觉得首先呢啊，咱们先明白一个道理，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得有一个法律标准，是吧？ 嗯。 因为咱们不能去哎，那么法律标准就是说物权法有一个善于取得，咱们第一先看106条。那么我认为啊，这个第三人他所谓的善意第三人不构成善意取得， 嗯， 因为善意取得有一个最明显的几个标志，第一个是不知情，对吧？这肯定是不知情。 嗯、 第二是支付了对价，第三是并进行了变更登记。 嗯， 那如果假设在这里面，他要很快的，比如说他当时无论是骗老人也好，或者什么形式也好，他把房子他变到他名下之后，他马上就把房子过给第三人。假设是这样的话， 嗯， 第三人也不知情，支付了对价，然后进行了过户， 嗯， 住进去了， 嗯， 这个房子我认为在物权法上就适用善意取得， 嗯， 第三人享有。 就说可能这位朋友您还得跟我说一下，就现在最后的那个人啊，就最后那个人，您刚才您说的就是 过户没有， 不知情嘛， 对 吧？而且说已经装修了，居住一年多了，就是过户了没有，对吧？ 对。 如果说这个房子现在第三个那个人已经过户了，而且人家刚才说了已经装修居住一年多了，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什么办法了， 就 善意取得没有办法了， 对。 而且还得看他付那个钱是多少， 对价。要对价， 对价，对， 你们不能恶意的说，我故意想转给你，咱们就想着是吧？ 对， 那价格不符合市场标准的话，这可能有问题，意味着你可能不是善意， 对， 至少法律上这么去评估你。 对，就是如果这房子300万的话，您100万就卖了或者什么，那这有点钱啊。 至于说你和老人之间你怎么骗，那么你去承担法律责任。 没错， 对， 没错啊。所以这位朋友再说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房子到底过户了没有？ 对吧？然后呢，这到底这个卖了多少钱，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和这房子等价的这样一个对价的这样一个一个交易？ 市场标准。 对，如果这样的话，人家房子已经都住了，又装修了，那这个房子你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对吧？就属于人家本身 善意取得了， 那这个损失只能找第二个那个骗的 什么你去承担， 对， 所有的损失 他去承担， 对，所有的损失， 对对对，好的，行，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啊，他说最后过户了。而且是通过一个比较大的中介过户的，而且也是正常的价格。那这样的话，人家第三位肯定是善意取得了， 应该是善意取得， 对吧？所以这个房子肯定是没办法要过来。 第二家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往外转，应该至少表面上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无权处分，对吧？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房子是属于老人的，你骗老人过户，对吧？实际你不享有房屋所有权，你可能表现上你看你可能是占有，对吧？占有房屋，但实际你没有，是一种无权处分。 就他可能做抵押之后，但我也不知道做。骗去做抵押，但是其实把这房子给过户了， 就是名为老人是做着抵押，实为都是进行过户。 所以任何的这个损失要找第二家来进行这个赔偿， 对， 是吧？ 对对对， 好的，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可能也有朋友就问到说，买卖合同当中的约定啊，说如果说业主能和乙方这个结婚，就将该房按照合同约定出售给甲，这个什么意思？就有因为这个案例我只看了这么一句话啊， 这个实际也就是说， 律师讲一下， 我呢挑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是啥意思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卖房的时候呢，他可能有目的，比如说像本案中他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他只有和某人，比如说他现在比如谈的一个对象，他说了，如果我要和他结婚的话，我会把这房子卖掉，为啥呀？因为我要换大房子，但是如果说我不结婚的话，我想和他等等，因为我可能我觉得压力还大一点，他主要是基于这个考虑，就是和呢买房人呢他做了一个约定，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我要和我的现在谈的这对象结婚的话，那么我就马上把这房子卖给你， 这个写到合同里面的是吧？ 对，因为属于他属于一个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 他等于说是出售方吗？ 出售方，对， 嗯， 对，出卖人，出卖三买卖， 这个太不确定了吧？这个买方还能签这样的合同吗？要我觉得说，那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不知道啊， 这个， 那你要不结就不卖我了吗？ 比较典型了，这个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买方人这个有点这个。是吧？不应该去签这样的合同， 因为他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买卖的，他也是基于一个客观事实，比如说就是他的一个比较熟的一个人，而且他们谈了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说基本上看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作为一般人， 那你好歹你也得标个期限吧，仨月之内或者几月之内的，人家要不然这一年都不再接的，那怎么办呀？ 因为有的时候这人可能他不是特别紧迫，说我要买这个房， 所以他也就没那么多想，是吧？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这种附属条件我们得先说一下，能不能有效啊？先说， 咱们要分析一下，说像这种表述，它属于什么？咱们分析呢，因为像这种情况下，应该它是属于一个附生效条件的这样一个合同，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什么是附生效条件的这样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呢？这个咱们解释说呢，这个附生效条件的房屋买卖合同，它是指啊，房屋的出卖人和买受人在合同中啊约定，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发生时，条件成就时，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这个为什么挺绕口？什么是不确定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呢，不能肯定发生。但是如果要发生的话，那么我就合同就生效，马上我就卖给你。但是如果不发生的话，那么就永远不生效，就不卖了。 对啊。 存在这样一个情况。 是。 对。 所以 这个咱们要明白呢，这个附条件呢，它主要有几个要素咱们需要评估。第一个是呢，它是对将来发生的事实的一个约定。第二是呢，是不确定的事实。第三呢，应是双方约定的事实。第四是需要是合法的事实，他不能约定一些法律禁止的一些事项。 对对对。 对。 所以那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就是他约定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我才把房子卖给你，那这个现在目前是有效的是吗？ 目前如果说就他刚签订时候咱们开始算的话，应该是合同成立但不生效。 因为合同必定是签订了嘛。 嗯 嗯。 因为他附了一个生效条件。 嗯。但他那个条件是 条件就 是 说 我是合法的是吗？ 对，我和别人结婚，因为他不是说和那个结婚方签订的，是因为如果和咱们如果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夫妻俩， 嗯， 约定说，如果哎要离婚的话，那么对方要如果提出方要支付给对方多多少钱？ 嗯， 如果这样的条款有限制离婚的嫌疑，有，因为必定是他附了一个条件是代价，对吧？ 嗯， 如果你要提出。可能咱们会认为他有婚姻过错啊等等的，或者是什么情况，那个另谈。有婚姻过错，法律规定了，说你可以要精神损害赔偿。 嗯， 但是你不能在婚姻中，对于结婚、离婚，这是双方的自由，对吧？ 嗯， 但是你不能设定条件，说必须，只要谁提出来，那么谁都，比如说净身出户，有的家庭这么写， 嗯， 说如果只要一方提出来。对吧？提出离婚的话，因为有的女方尤其是啊，可能觉得说不安全，对吧？ 嗯， 可能尤其像一些男方是二婚的，男方可能要跟他签协议，说了，只要你提出离婚的话，那么你要净身出户， 嗯， 把所有的房产、财产、存款全给我， 嗯， 有这样规定约定的， 嗯， 但是这种约定的话，我告诉你无效的， 无效的， 因为你限制了离婚， 嗯，对。 啊， 那等于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我要结婚我才卖你房子，这个是可以的是吗？ 是可以的，因为这是说和第三人他签订说呢，我只说了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要和某个人结婚的， 嗯， 当然那个某个人是一个不确定啊， 嗯， 不是说指定非要锁定哪个人的，是说呢只要我和别人结婚的话，就是说只要我结婚房子我就出售，不结婚我就不出售， 嗯， 很简单，就是一个。 那比如说像这些当事人在签订这种附属生效条件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就是我总觉得买方人吧，这个有点太不确定了，这个。 就是呢，咱们只是说呢，拎出来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例子。其实实践中啊，咱们应该明白，在实践中啊，对于附条件这样情况确实存在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附这个生效条件或者是解除条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附期限，我们要明白这个期限是什么意思呢？ 嗯， 期限就是说是一个确定的一个现象发生，那么合同就有效或者是解除，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说呢，达到一个条件后我们解除合同，对吧？ 嗯， 合同终止，还有说呢，或者是达到某个条件我们呢合同生效，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区分，我刚才开始说的是一个附条件， 嗯， 附条件是不确定的， 嗯， 那么后面我又说了一个概念叫 附期限 、期限是确定的，就是一定发生的， 嗯， 是一种必然现象， 嗯， 比如打个比方，对于一个比如说我要说，比如说在北京啊，咱们说如果下第一场雨的时候， 嗯， 咱当然说这种说的是咱们有点太典型了啊， 嗯， 可能是别的意啊。 嗯， 如果下第一场雨，我们合同就生效，买卖合同。 嗯， 这就是，因为北京的话一定会下雨。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然后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哈。明天见。 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干嘛。